错吧？玩玩还可以，孩儿体面啊！ 我不许你这么说他。 哟呵，还挺猛的嘛！怎么？ 黄大哥， 你不信你问问他呀！ 黄大哥，我求你了，黄大哥。 怎么？这小马子就是小马子嘛， 黄大年， 静儿，黄大年， 我跟你说啊， 我静儿， 小崽子，我不勒你啊！ 我不是小崽子， 算了， 我是男子汉。 别打了，别打了！ 哎，静儿，扔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兄弟，好好，我服了啊，我服了。 那你向汪小旭赔礼道歉 啊， 赔礼道歉。 好。赔礼道歉，哎，赔礼道歉，对不起啊，陈青儿，我告诉你，我是看在你爹的面子上，不然的话我灭你轻巧。 好，我跟你拼了。 青儿，冷静一点。 好好好，行，你厉害，你厉害啊，我服了。操，我有病。 听我话。 你才有病呢。 听我话，我进屋。 就是。打 汪小旭把迷迷糊糊神志不清的庆儿推进了门里。 小旭，你进来呀、啊、 哎呀， 小旭， 庆儿，庆，风明，风明，风明，你快出来，你快看庆儿他怎么了。庆儿， 你也一次死亡站起一个人来，为了昨天的沉默，今天的疯狂，干杯！ 不明啊，他是不是神经出毛病了？ 喝多了。我是世上最后的情感孤儿。 青儿，我不许你胡说啊！青 儿， 是。 妈妈。我难受极了。 面对这样一个儿子，父母的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呢？ 家里有人吗？有人吗？对呀、啊。喂，机票拿到了吗？ 机票。 好，我会全带上。 啊！你在家？ 刚才我叫你，怎么不出声啊？ 我是来接你的。 咱们一块去北京。带上我们需要的东西，永远离开这儿。静雅，我在珠海还有套别墅，咱们可以去那儿，还可以去新马泰。 我真受不了你这套， 就是判处我死刑，你总该念念宣判书吧？ 趁我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你赶紧拿上你的东西，从我的家里走开。 静雅，静雅。你这人哪儿都好，就是这种傲气让人受不了。事情顺利的时候你有说有笑，像个小女孩，可一旦遭到挫折就变得烦躁不安。你老爸批评一句，这算得了什么呢？体验一次失败可能比体验一次成功更伟大。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啊。 你别碰我！ 你这是…… 我感到你的手脏，我恶心。 我知道，贵庆儿， 不许提庆儿。 像你弟弟那样，还想找个什么样？ 你混蛋！你把汪小旭玩了，又把他推给我弟弟，你还是人吗你？哎呀， 我不都跟你解释了吗？我爱你，我把所有的后路。都留在了你的床下，这足以证明我对你的真诚。